三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你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听众朋友，节日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来继续分享我们在十一期间呢为您送上的特别节目，来讲到的是科技如何改变人类的生活。今儿呢，我们来说到的这种科技啊，对于我们的生活改变真是太大了。它呢，让人类腿变得更长，去了以前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到达的地方，而且呢，它也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体验，这就是汽车。汽车是如何改变我们生活的，不用我说太多，现在呢，基本上每个家庭都有汽车了，而且大家周末呢也都会开着车出去玩，这两天呢国庆长假也会开着自己家里的车。但是当您驾驶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说车是如何演变过来的，未来的车还有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汽车自媒体人于正，和他来分享这个话题。欢迎于正，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先问你，还记得自己的第一辆车是什么车吗？ 哎呀，那可是有故事了。如果说真正属于我的第一辆车，那应该是我在国外上学的时候。那时候自己买了一台切诺基。那个应该算是我自己的第一辆车，就上下学用的。 新的还是二手？ 二手的，二手的。那那车辆是95年的。 95年的。你上学是什么时候？ 我上学那会儿是在2006年左右吧。在那个时候买的。 这可算是一辆老爷车了。 对对对，那个车反正10多年了，已经跑了将近20万公里了。当时买回来。 现在想起来还会印象特别深刻。 非常深刻，真的非常深刻。因为其实从最早家里边的第一辆车就是吉普。然后呢到后来在买到这辆车的时候，其实毫不犹豫的就选择了这个车。就是也是觉得算是一种情节吧。 对对对，有那个吉普的情节。 对对对，然后就是有了车以后的改变，就是确实是不一样了。就是很多的生活的方式，包括自己愿意出去玩了，就是一下生活范围就变大了，尤其在国外啊，就是咱们说叫人生地不熟的嘛。就是那种感觉就变了。 有了车以后，人也熟了，地也不生了。 对，没错没错。 你说到这儿呢，就说啊，在人类的工业革命到达之前啊，有人呢写过一篇文章，里面就说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终其一生没有走过他所居住地的方圆500里以外，就是因为你受到交通工具的限制。 没错， 你例如说在古代的时候要进京赶考，那一走可是走好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呢一赶考就一来一回就得好几年的时间。 对， 你现在再想一想，除了汽车以外，其他的交通工具，飞机高铁等等，这些就更多了。我们就单说汽车这一样啊，它的出现到现在也好多年了，而且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一辆车什么时候出现的？ 第一辆真正意义上的汽车，那么我们应该追溯到的是1886年。第一台车叫奔驰一号，是由当时的卡尔本茨设计的。其实那台车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那根本就不能算是一台车。 那说的不好听一点的话，那就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三蹦子啊，因为它是一台三轮的汽车 哦 啊，然后其实就是在当时的马车的这个车身的基础上啊，而且还是特别简陋的那种马车啊，什么顶棚什么都没有， 嗯， 然后呢装上一台内燃机， 嗯 啊，甚至也没有看我们现在使用的方向盘啊， 那它怎么控制方向？ 它就是靠一个摇把 哦， 那么控制启动也不像现在我们需要拧钥匙，而是靠最简单的，我们弄一根棍儿插到它的这个曲轴箱里边去摇，给它摇起来。 嗯 啊，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简陋，谁也无法想象说原来的汽车是这个样子。 嗯 啊，只有到后来啊，应该是在几年以后，戴姆勒，戴姆勒先生他又发明了这个四轮的汽车，其实也是一个马车的车架加一个发动机，但是那个时候一样也是没有方向盘的，还是就是靠这个摇把的这种形式来转向，就有点类似于两个，就是把两个自行车捆在一起，然后中间安上一台发动机的这种感觉， 就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这个你说的奔驰一号，还有包括你说的戴姆勒发明的另外的四轮车，现在在北京的汽车博物馆都还能够看到它的复制的， 对对对，我们在那看到复制品 啊，我去的时候还看过，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对，那台原始品在德国斯图加特的奔驰博物馆 啊，现在还有， 还有原车就在那里面。 哇，这德国人也是挺精细的，还能保存到现在。 对，如果大家去旅游的话，其实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下。 那车现在能开吗？ 开的话，我觉得问题不大 啊，重新保养保养。 对， 你想现在的技术让它动起来是没什么问题。 对，但是尾气大家受得了受不了，我就不知道了。 来讲一讲，就是整个车的形态，其实从第一辆车到现在产生了巨大的改变。你比如说那个方向盘，以前是用一个摇杆来去控制前轮的方向，后来是出现了方向盘。 对， 以及呢，最早的车，你是说依据马车的车身的改造，马车的车身是没有轮胎的，它就是一个木质的一个轮子， 就是一个轮子。对，后来才出现了轮胎，而且刚开始的轮胎是基于自行车的轮胎的这个样子， 哦， 就是特别的薄，特别的圆， 很窄， 就是打气都不像现在说需要有专业的这种气的这个打气的这个打气的气嘴儿，包括说我们用气泵去打气，原来就是大家拿一个就是很原来很常见的那种气筒子就可以压缩着就那么打气了， 就家里买一个气筒子，既能给自行车打气，能给汽车打气， 对，就是这样，而且油箱非常的小，就是不像现在是外置油箱，那会儿是应该是我们自己恨不得往里边倒油的那种感觉。 那能开远吗？ 不会很远，非常非常的近，就是也就在方圆可能就几里地，就是可能有可能说比如说你跟我咱们住两个院子，可能就围着这个院子转一圈，也就这个样子，因为它没有外置的油箱，只是到了后来就是大家为了印证说汽车也可以跑长途，才有了这个就是外置的油箱啊，才开始产生了这个说能让车跑远的这个概念。 再往下发展的话，整个这个汽车的行业呢就蓬勃发展起来了，因为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动力让它发展，这就是市场，尤其是进入到了民用的阶段，这个我们就得讲到的是不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的福特 T 型车的出现。为什么说 T 型车的出现让这个市场蓬勃发展呢？ 福特的 T 型车呢应该说是第一辆，就是全球的第一辆国民车，因为在 T 型车出现之前汽车是非常昂贵的啊，因为最早随着卡尔本茨的第一辆车出现以后，大家逐步接受了汽车这个概念，先拥有起来的是谁呢？是富人阶级，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贵族阶级啊，特别是当时很多国家还是用就是君主立宪制，甚至是有皇族的，就是贵族阶级先才有实力去买这些车。但是呢汽车的便利性呢逐步的被所有人都知道了啊，很多的普通的平民也会有一台汽车的梦想，但是普通人是很难拥有它的。 太贵了吗？ 太贵了，因为如果按照当时的价格，就是当时的这个汇率，或者是包括当时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就是价值来说的话，那一个人如果一年能够挣$100的话，那就已经是很不错很不错了，所以当时福特 T 型车出来作为一个国民车的概念出来，是真的是满足了很多人的汽车梦。当时我记得通过我查的资料，它 T 型车的这个福特 T 型车的这个价格是多少呢？大概是$700 哦。 这个$700其实对于大部分来说，就是说相对来说啊，我们来讲叫中产阶级吧，他来说负担起来已经不是很困难了。 就是这样的话，它实际上是真的是帮助了汽车的普及。 为什么它能卖这么便宜，其他的车就不行呢？ 首先来说，福特本身它在这个车设计的时候，理念就是为了国民造车，所以它的车造的并不是很复杂，没有过分的这种奢侈的产品啊、奢侈的装备啊，比如说真皮座椅什么的，但当然那会儿也都没有啊，也不会用太奢侈的。这些材料，比如说各种各样的木材，因为那会儿仍然是以木材为主的一个汽车产品啊，它就用很简单的比如说钢啊铁啊，包括简单的这种木材把这车身给架构构起来，然后用尽可能相对来说经济实惠的这个材料把这个车组装起来。另一方面就是福特发明了一个到现在仍然被沿用的一种生产方式，叫流水线式生产。这个生产方式大大的降低了这个汽车产品的生产成本。大概当时的时间是差不多5分钟和6分钟左右就会生产出一台汽车来。这个在当时应该来说是一个划时代性的超越啊，而且是整个应该说是工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最早在此之前所有的汽车全部是由工人进行手工组装， 拿个小锤子当当当， 对， 把这个铁板敲平了，然后拿个螺丝扳手嘎吱嘎吱给它再拧下去。 对，就是一点一点的，一个车就是由它的这个原材料到成品就是有几个工人在做。但是流水线的出现呢，让整个的这个工业的这个进程发生了改变，就是它通过各种的模块化实现了真正的组装式生产。所以它是真的大大的让为汽车的普及做出了一个应该说是极大极大的贡献。 到这个时候开始，是不是整个汽车基本的形态就确定下来了？ 对，基本上那个时候汽车就已经成型了。四个轮子，能够遮风挡雨。 T 型车是三厢还是两厢啊？ 用现在的眼光看应该是三厢，它后边有一个小箱子，但是跟咱们意义上的那个现在眼中的这个三厢车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它的那个箱子太小了，甚至就是我们可以认为它就是后边背了一个小箱包或者一个小行李箱。就这么简单。而不是当时说我们现在眼光看到说一个很整体的设计。 福特 T 型车呢，根据现在的史料记载啊，在美国市场的销售量就在那个年代已经破100万辆了。这是很了不得的一个数据啊。你想，就是中国自己的汽车的产业，我看过一个资料，捷达这款车大概是在九七还是九五年才突破了100万辆的产量。而 T 型车在美国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卖了超过了100万辆。 比这个还要早，大概在1907年、08年的样，就是这个福特 T 型车就出来了。应该是在差不多不到1920，就20年代之前就已经 突破100万辆。 对， 真是了不得了。 因为福特 T 型车真的是应该说是汽车里历史上一个真的不可磨灭的车型。而且前不久我记得看了一些老爷车比赛，很多人现在还收藏这个车。而且 说现在 还能跑。跑来很好。 还是当年的发动机吗？ 还是原来，真的是原样。原样，只是进行一些修补和修复。 说到这一点，我们就接着来讲大家在汽车这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要讲到的这个进步呢，就是对于性能的一些追求了。就是车现在开始已经有了，大部分都已经开上了。开上了之后呢，我就希望说这个车呢可以开得越来越快，也只能越来越舒适。包括在这个过程中呢，还出现了汽车拉力比赛、汽车比赛，这些东西也是逐渐出现的。我们也曾经也和大家来分享过这方面的话题。就最早呢，两个人飙车就是在大马路上，你一辆我一辆就飙起来了。后来发现不行，这是很容易出事啊。要不然翻车，要不然撞人，就出现了专门的赛车场。在这个时候，很多厂家也是专门做各种各样不同的车，就体现我这个厂家的一些性能。在这个时候，赛车就真正意义上的性能车也是在不断的出现。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大家发现这个发动机的性能是在不断的提升？在这个过程中又运用了一些什么样的技术呢？ 实际上应该是这么说，最早的赛车是其实跟咱们中国还有一段渊源，就是巴黎到北京的一个拉力赛。那个时候，那个应该是清朝的时候。 哇， 很遥远。 那时候就有了。 对，那时候有，因为那时候我的记得资料里面说的是从巴黎开车开到了北京。具体开的哪款车我不记得了，但是呢那个时候应该说是汽车比赛的一个雏形。就真正意义上就是说被大家所知的一个雏形。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了汽车那个时候真的可以跑长途了， 而且让大家都真的认识到了汽车原来是可以扩大我们的生活半径。 嗯， 而且通过那一次比赛，让大家认识到汽车的性能越来越重要。 嗯 啊，特别是在长途行驶的时候，所以很多厂商就开始关注汽车性能了。 嗯 啊，以至于后来我们会看到，比如说包括布加迪啊，说法拉利，说保时捷这些车型的出现，那么都实际上是在为了这个人，就是应该让人们更有可能去享受更好性能的车，或者说是更适合自己的车型而出现的。 嗯 啊，特别是像布加迪这样的跑车，它的历史其实也有百年了。 嗯 啊，那在这种百年的历史的情况下，它的性能是不断的在提升的啊，而且目前来说，它是世界上气缸数最多的车型， V16，多少？ 16个气缸，对。 大部分的车只有四缸啊。 大部分是四缸，然后好一点的车可能是六缸、 嗯、 啊，最多的也不过就是12缸，但是它有16个气缸。 对 啊，那就是相当于一台奔驰600的发动机，600V12的发动机、 嗯， 再加上一台普通车的四缸发动机，这些气缸连起来， 嗯、 才能够装到它布加迪的车上，而且这个一直以来是布加迪的一个特色之一。 嗯 啊， 就是它的气缸比较多。 对，多缸发动机。而且这款车是目前来讲世界上唯一一款能跑到超过400公里的每小时车速的这个量产车。 一般的飞机起飞的速度也就是200公里，差不多就可以起飞了。 对，大概是在280公里的速度、 嗯、 啊，它叫 V 一啊。因为最近我也在关心飞机的这个知识啊。我 打算买飞机了吗？ 啊，不是，因为我真的是最近很喜欢飞机的这个感觉。 嗯 啊，然后也学了很多啊。当然，如果以后的话，可以考虑一下。 是吧？好吧，哎呀，这个土豪的世界我不懂啊。接下来来讲一讲啊，其实你刚才说到性能车的出现、嗯，它也不是说车单个出现，它其实是整个的一套体系的出现。 对， 比如说车的轮胎技术的进步，嗯、就出现了化学工业、 嗯， 让轮胎变得更加的耐磨， 嗯， 以及出现了子午线轮胎， 对， 这些让车能够跑得更快。 嗯， 还有就是铺装公路的出现， 嗯、 这个也非常的重要。 对。嗯，其实轮胎来说的话，那么我们都知道是米其林跟固特异， 嗯， 包括还有现在比较出名的性能胎，比如说像贝耐利，大家一定会想到它啊，一定是装在比如说法拉利啊或者一些高性能跑车上的轮胎啊，包括啊很多德系厂商爱用的大陆轮胎啊、 嗯， 就是原来叫大陆，现在叫马牌啊 ，Continental 啊，还有比如说像现在韩国出的，比如说韩泰啦，然后像佳通啦，这些都是韩国胎，嗯，很经济实惠的轮胎、 嗯。 那么其实这些轮胎大家都有自己的独门技术啊，也都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这种研发的理念。 嗯 啊，比如说像很多人越野喜欢越野的朋友，那么一提到说啊越野，那么可能会先想到的是固特异的一款轮胎叫牧马人啊，还会想到百路驰的一些个泥地胎。啊，然后想到说，哎呀，舒适性好，那就肯定会想到了米其林，啊，因为米其林的胎噪音小，啊，那说排水性好，那可能会想到说普利司通是不是更好一些？ 嗯， 啊，说这车轮胎便宜，啊，然后又耐磨，啊，那我会不会换韩泰的轮胎或者佳通的轮胎会更好一些？啊，那大家会用不同的方式来选择自己不同的轮胎。 轮胎是不是整个的发展也是一个大家技术不断累积的过程？ 对对对，其实轮胎别看它在汽车上只是一个零部件， 嗯， 很不起眼的地方，但实际上轮胎所承载的东西其实是蛮多的，因为它是整个汽车唯一与地面接触的东西，而且是唯一一个能够让我们感知路面状况的东西啊。从最早的轮胎是实心的啊，它是有就是纯靠一个橡胶环实心的，那么镶嵌在这个木质的这个车轮上的这么一个。一个雏形的这种轮胎，到后来出现了这种空心的轮胎， 嗯 嗯，空心的轮胎包括它有内胎啊，有内胎式的这种轮胎，其实这是也是根据自行车的这个原理出现的啊，然后再到后来说出现了无内胎式的轮胎， 嗯 啊，然后到后来又出现了这种叫啊我们现在俗话就是大家认为叫防爆胎，其实应该是叫缺气保护轮胎的这种所谓的防爆轮胎，就是不用。就是无法，就是不用，就是缺气也可以行驶的这种轮胎， 嗯 啊，再到现在大家又出现了一种概念的叫框架式轮胎， 嗯 啊，那其实轮胎的发展也是汽车科技的一个发展，其实也更多的是化学科技的一个发展， 就是因为出现了很多关于橡胶的配方， 对， 大家呢可以把过去的天然橡胶经过一些硫化之后，把它做得更加的耐用， 对， 而且它的效率也会 更好，效率更高，而且它的防腐性更好，特别是经过了一些物理学家的这种研究，通过采用了不同的胎纹啊，包括不同的这种轮胎的这个截面的设计，包括轮胎自身也有空气动力的这种设计，包括排水的设计，甚至说是钉胎的这种防滑的设计，让不同轮胎也出现了比如说适合雪地的，适合雨地的，或者适合干地或者泥地的不同的这种轮胎，也是满足了不同的这种人们在不同路面上的这种需求，其实它更多的是彰显了一些一个细节上的这种改变。 对，你说到这儿呢，有一个啊，我记得很小的时候看了一个故事，就讲现在用的叫钢化玻璃是怎么来的，这个据说也是跟汽车有关系，就是当年呢在举办这个汽车拉力赛的时候啊，很多人很难见到汽车，在路边呢围好多人，看到有一些车手啊把车开过来啊，就觉得特别帅的一件事情。这个事儿呢是怎么回事啊？有一个人呢在终点站啊等着这个车手，看谁今天能够拿第一名，能够闯过那个终点的那个线，看到有一个车手呢开着他的车，那时候车呢都是敞篷的，前面呢有一块这个玻璃， 对， 那个车手开过来之后呢，这人很开心，一看他把车开来了，就想表示庆祝，把自己手里的一个西瓜扔过去了，结果扔过去之后呢，哐当一下就把玻璃砸碎了， 对， 结果那人呢冠军是得了，但是也被炸了一身的玻璃碴子， 对对， 后来发现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事故，就强制说这个车必须要开发出一种玻璃来，说这个玻璃是和汽车是有一定关系的，这是一个野史的说法，我不知道你那边有这个相关的情报吗？ 其实钢化玻璃的出现真的是跟汽车有关系的。钢化玻璃实际上是什么概念呢？当玻璃粉碎的时候啊，它的这个碎片是呈球形的，就是没有锐角的，那么这个其实真的就是汽车安全的一部分，因为它在玻璃在进行破碎以后，它不会对人造成伤害，这个实际上是很多厂商现在研发的一个核心理念，但是呢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那厂商也意识到了，如果你的玻璃碎了的话，那同样对人来说也是不安全的，特别是像一些个在高速行驶的时候有置物出现啊，有这种抛弃的物品，比如说包括溅起的石子儿，如果真的把玻璃打碎或者打穿，那么对于驾驶者和乘客来说也是有危险的。那么现在又推出了这种夹层玻璃，所谓的这种夹层玻璃实际上是什么概念？就是在玻璃的中间加了一层膜，这个膜是具有粘性的， 对 啊，也就是说所谓的防爆玻璃嘛， 即使破了之后也不会伤人， 对，它只会产生裂纹，但是它不会碎裂，就不会碎的满地都是，它仍然是粘在一整片上的这种整玻璃，这样的话其实就是通过这种形式来保护就是乘员跟驾驶者的这种安全，它不会被飞来的比如石子儿或者其他的这种物品扎伤，而且现在大家贴的这个就是爱贴这个太阳膜，其实也是根据这个理念进行了一个改进， 对 啊，只是它是一个外加的附属品。 你看我们今儿一讲汽车，有很多相关的科技都是跟它伴生而来的， 对， 而有一些科技呢也是在发展的时候呢，后来用到了汽车上，发现对于汽车性能极大的改变，这个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就是涡轮增压的这个技术，涡轮增压的技术呢最早啊应该是出现在一战后期，二战初期，那个时候呢大家是因为军事的需要嘛，在战争当中，在飞机的发动机里呢通过增压的方式让飞机能够飞得更快，发动机的这个燃烧的效率会更高，后来在战争结束以后发现这个东西用在汽车里面也不错， 对， 现在你看路上有好多车都是2.0T2.5T 3.0T、我还见过5.0T， 哇，那真是 全是涡轮增压 啊， 对，其实涡轮增压本身就是一个源于应该说是航空的技术，包括其实我们现在在喷气式客机所使用的这个喷气式发动机也是涡轮增压演化而来的，而回到我们汽车上面来说呢，就是在它的进气这个部分加上一个涡轮，这样的话可以提高进气效率啊，但是这是最早的一种涡轮形式，只是说我们加一个涡轮，现在的涡轮呢比原来应该说是更近了一步，它可以利用汽车排出的这个尾气进行废气再循环，实现涡轮增压的这个概念，这样的话其实不仅是为车辆提高了动力，还对尾气就是车辆的排放做出了一些贡献，另一方面就是有了涡轮增压的出现，可以让 汽车的这个排量做得越来越小，在无形中呢，其实也是对环保进行了一定的提升。 嗯，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出现了一些应该说是负面的影响，那就是成本越来越高，而且对于车主来说，维修的成本也在越来越高。这个实际上是应该说是这个技术带给人们好的一面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个负面的影响。而且 那买得起车的人还差那点钱？ 其实大部分买得起涡轮增压的这个车主啊，是不在乎这些钱的啊，但是也保不齐大家会出现一些抱怨的声音。 嗯，但毕竟你从使用的角度来讲，有这个 T 价在后面和没有，你的感觉还是完全不一样。 对，而且其实从目前来看，加上这个涡轮是一个大的趋势，毕竟它对于环保来说还是有一定贡献的。 嗯，而且烧油，这个油的量可以控制住， 对， 你整个车的速度，包括加速的感觉，它的最高速度也是可以有一些 提升。对，而且另一方面来说，它实际上是。应该叫让车主能够更容易的买到一个更高性能的车型，因为毕竟排量小了，成本也相对会低一些。 对，我们现在和大家来说呢，关于汽车的发展，其实呢只是说了其中的几个很重要的节点。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来放眼一下未来，接下来整个人的用车的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改变。至少有一点我觉得得改变，就是不能让汽车的数量这样无限制的增长下去。假设说，就是生活在中国的每一个人，大家名下都有一辆车，不用说每一个人吧，就每一个家庭名下有一辆车的话，这个道路得多么的拥堵。 对啊， 有可能实现这一天的时候，整个的道路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大家都有了车，但是这跟没有车又有什么区别呢？因为你又开不出去，所以可能需要解决的是一个量的问题。 对， 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解决的是一个环境友好的问题。现在呢，汽车大量尾气的排放对于环境还是有影响的。那么如何能够解决这个环境友好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未来汽车行业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其实对大多数来说，就对大多数汽车企业来说，已经把环境保护提到了最重要的一个议程之上。因为环保其实对于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啊，不光是人口增加啊，然后科技的发展，那么其实在汽车工业来说对环保的这个涉及会更广。因为它整个的是一个产业链啊，所以现在很多人提出了这个新能源的这个理念啊，新能源就是我们要替代化石燃料，也就是说替代汽油车和柴油车，那么用电能，或者说是有的更先进一些的厂商已经提出了核能这个概念。可是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发现电能现在无法让我们跑得更远啊，因为毕竟电池就是充电的这种新能源车，它相对来说因为受到电池容量的影响，跟自身技术的原因，现在很多时候还只能是跑大概100-200公里。这个量其实还现在来说虽然满足了我们的城市使用，但是呢还不能满足很多人对自驾游这种长途使用的需求。 对 啊，所以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应该说整个汽车行业在未来的一个侧重点。当这个问题逐步被解决了以后，我想我们的替代能源一定会改变整个的这个汽车的发展。 比如说现在已经出现了像氢能源汽车， 对， 已经现在技术呢成熟到一定阶段的电力驱动的汽车，未来还有可能也许没准会出现什么太阳能动力的汽车。 对对， 像也有人大胆的假设会出现核动力的汽车。 对，核动力汽车其实已经有了雏形了，而且已经有厂商出现了概念车。但是 这个怎么着也觉得看起来 比较危险 啊， 因为毕竟现在核能我们还不能完全的控制它。 对呀、 但是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态势下，汽车随着这个量越来越大，交通拥堵和停车问题是越来越，应该说是越来越棘手的。所以现在有一些人已经提出了这个共享的理念，那么就是说我们把汽车已经由传统的售卖，或者说是应该叫做个人物品，已经改变成为一个平台，或者说是我们自己出行的一个媒介，用这种方式来逐步的引导汽车工业的改变。因为在之前我看过一些资料，现在很多的厂商，包括很多的这些新的这种科技公司，都已经在研究这种可行性。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个端口，比如说手机，或者说是我们日常的这个电脑，甚至说我们自己家的电视，来控制我们的出行。比如说我想从 从 A D 到 B D， 那我是不是可以就是通过手机来叫车？啊，就比如说像现在的这些叫车软件一样，但是这种叫车软件应该还是需要人去服务的。那么在未来，随着自动驾驶这种技术的普及，那么共享理念是不是自动就能把我们带过去？ 嗯 啊，而不会说再让我们说啊需要等司机和司机去联系啊，而是直接说通过我们的信号就能够改变这个出行的这种方式。 嗯 啊，另一方面，会不会我们产生一种意念，通过我们的意念来控制汽车，甚至说实现说最简单的人机对话？汽车也是有大脑的，也是有思想的，能够在这个运行的过程中跟我们进行一些交流，甚至说比如说在路上可能旅途比较烦躁了，会不会可以给我们讲个笑话或者唱个歌，让我们不再那么枯燥，那么犯困。 对，其实你讲的这些啊，很多目前都已经有了雏形。 嗯， 很多一些做互联网的公司，包括传统的汽车企业，他们也在这一方面做很多的尝试。 嗯， 你例如说，我看到像做手机的苹果公司已经开始在开发苹果汽车了。 对， 就说到2019年可能就会上市。 对， 而且现在也有很多人提出了一个城市共享的概念嘛，就未来随着汽车自动驾驶技术的普及，当汽车不需要人开的时候，我们完全就可以把车啊，就像是给它铺在公路上一样。如果说这个车在用上电力的话，它会对于空气呢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污染。在这个时候呢，它就在路上就自由，就是自动的来去循环。比如说你手机下一个 app， 这个汽车里面也和网络是连接的，我在某某某某地方我打算要上车，你比如说我们电台吧，我在建国门这个地方要上车，我就提前的预定一个车呢，诶，就刚好开到我的面前来。但很有可能它刚刚在东单那边放下了一个客人，比如说我要去国贸，很有可能在国贸那个地方还有一个人也等着这辆车，我下了车之后那个人再上这辆车，他再去别的地方。 对， 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呢车的使用效率就提高了，每一辆车都没有说在路上空跑。 嗯， 另外呢，你整个的交通效率的提高，就是车的自动驾驶它会免除很多一些危险的问题。 对， 你比如说就不会有人随便的不打灯就加塞儿。 嗯， 即使出现了一些这个什么样的交通问题，它也会有一套相对应的一种模式来去进行解决。 嗯，没错。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大家就可以提高整个城市的交通效率，就会免除这些汽车拥堵之苦。 对，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能乐得见到的汽车未来的一种发展方向。 嗯，没错。其实说到这里边，我倒想给大家推荐一部电影。 嗯 啊，这部电影其实并不是什么新片了啊，它叫英文名字叫 iRobot。 嗯， 实际上就是威尔史密斯演的一部电影啊。那部电影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应该说是画面吧，包括很多的理念都是给了，就是受到了现在这种汽车共享理念的启发，包括汽车，甚至说包括机器人为我们服务，包括这种机器人会不会出现思维，其实都是能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启发在里面。 嗯 啊，如果大家在这个假期的时间啊，如果不出去玩啊，晚上是不是大家可以看一下，也许真的能给我们很多的启发。 嗯，汽车诞生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让我们每个人呢腿变长了，有机会呢去更远的地方来去感受这个精彩的世界。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对于现代人而言就是一脚油门的事情。但是汽车同样的发展呢也是带来了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最终如何解决，我相信还是得要靠科学技术的力量。感谢于征做客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我是玉龙，本期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相同时间再见。